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冬季了。 在 冬季啊，医生说呢就是脑梗的人啊是特别容易复发。 对， 那么没有脑梗的人呢，如果哈这个万一出什么问题的话，又特别容易得脑梗。在这个季节是这样吗？ 对。那么为什么张老师在冬季脑梗这种疾病会高发哈？其实张老师，脑梗其实和我们血压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哈。您看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呢就会告诫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一旦有了高血压这种疾病哈，就是高压一定要控制住，就是高压一定要在150以里，就是高压一定不能过高。如果高压过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发生无论是出血性的脑梗啊还是缺血性的脑梗，这种几率呢就非常非常高。所以呢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呢就是一定是非常注重降压的。而且这个血压啊在冬季为什么不好控制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冬季有一个寒冷因素的刺激。那么在这种寒冷因素的刺激下，血管就会收缩，血管收缩的情况下血压就会升高。那么气温每下降一度啊，我们的高压就会升高1.4毫米汞柱，低压就会升高0.7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温度其实在冬季和夏季就说我们北京地区吧，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气温下降10度，高压就会上升14毫米汞柱。那么下降20度，这个时候呢高压呢就会上升28毫米汞柱。那光是气温下降这一个因素就能使我们血压上升这么多。所以说在冬季脑梗这种疾病高发，听众朋友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这个脑梗呢跟高血压呢是密切相连的。因为在冬季呢血压呢不太好控制哈，容易偏高，所以造成呢脑梗的发生率就要偏高一些。 对，因为本身可能我们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有颈动脉的斑块，对吧？或者是本身就有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对吧？或者是本身他就有小中风这种情况，对吧？本身他的脑血管就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血压在冬季再控制不好，比如说我们心情不是很平和，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家里面如果再发生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吧比如说家庭的一些纠葛呀等等吧，各个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血压就更难被控制，再加上这种寒冷的这种因素的刺激，那么可能这个时候脑梗这种疾病就高发了。尤其是精神的这种因素的刺激下啊，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无论是脑血管的破裂也好，或者是脑血管的这种栓塞也好，可能我们就 没有办法去遏制住它了。 嗯，所以这里面既有生理性的，同时还有心理性的因素在里边。嗯、 对、嗯，所以老年人啊，在冬季的时候呢，要注意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寒冷的因素的刺激一定要避免啊。冬季呢是一个补肾的好时机啊，我们要养精蓄锐，要收要藏，同时呢要补，知道吧？哎，把这个肾精补足了，而且肾精呢还不能让它漏出去，对吧？把漏止住，然后把这个精又补足了，同时呢要注重调养我们的心理，对吧？要注重心理的这个健康。那么冬天它本身就是一个收藏的这个季节，您看在冬季很冷的时候，动物它是冬眠的，那么人虽然是不冬眠，但是人在冬季的时候它也是要收要敛要藏的。那么在冬季的时候，无论是情绪的这种波动不能过大，对吧？您的这种就是说外在的一些东西都不能把它表现得过度，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让冬季我们平稳的过冬，保证血压的这个平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哎，因为老年人本身血压调节的功能就差，再加上本身有脑血管的这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寒冷因素的刺激，那这个时候脑血管意外本身在冬季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一个呢是要注意温度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啊，注意保暖。另外呢要注意心情要平和啊，不要波动太大，不要生气，不要发怒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冬天又是一个补肾的季节啊，咱们要多收多藏啊，要去补肾，因为肾和脑是连在一起的。 对，那么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对吧？而且脑血管病的人呢，他是，无论是给大脑供血的这个大血管就包括我们两面的颈动脉和脑袋后面的这个椎基底动脉，对吧？这是大血管。这个大血管里面呢，它是有斑块的，就是无论是这个大血管，还是我们颅内的这个小血管。对吧？还是我们颅内的这个微血管，它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它有斑块，无论是大血管、小血管还是微血管，它里面都是有斑块的。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你看他有腔隙性的脑梗吧，他有小中风吧，对吧？同时又有记忆力下降吧，又有痴呆的这种情形吧，对吧？有的人呢，他是小中风和这个脑梗，他是反复不断的。再来回的发作，对吧？哎，小中风好了，然后脑梗治好了，倒过来又是小中风，反复的发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证明他的这个脑血管，无论是大血管、小血管还是微血管，它都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血管的问题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高血压造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脑血管的堵，脑血管的堵造成您的小中风，造成您的脑梗，造成您的出血性的中风。所以呢要改变我们这个脑血管病的问题，在冬季不让脑血管病高发，不让脑血管病加重，不让这个脑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那么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要稳压，第二就是要改变动脉硬化。 所以这点两点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具体到如何来稳压，如何来改变动脉硬化的情况哈，这也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对， 我们要给予一定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 对，您比如说赵老师，就是这个动脉硬化吧哈。那么动脉硬化发生在大脑，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还是微血管哈，我们就都叫脑血管疾病了，对吧？那么这个脑血管疾病哈，它也是在中医上它讲它叫气滞血瘀，是属于这个类型的。您看我们在宋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名医啊，他叫雅祥，这个雅祥他是民间的一个名医，但是当时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他就得了 脑血管病，就是现在叫的脑血管病，当时呢它叫血瘀症，就是血液不流通了，那么你脑血管堵了嘛，无论是大血管小血管还是微血管堵了，它就是血瘀了嘛，它不畅通了嘛，对吧？那么这个人呢头晕头疼失眠，就是轻的，对吧？重的的话呢就是这种偏瘫失语，对吧？说话不清楚，手脚不灵活，对吧？重症的话就会昏迷，对吧？那么当时的这个宋太祖呢，他病的呢是很严重的啊，赵匡胤。当时呢就是群臣百官，哎，就是各种医呀药的方法都试了，都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后来有一个人就说，让雅祥来试一试吧，他是民间的名医嘛，说是医术很高明。雅祥呢就用了一剂活血化瘀的，哎，这么一剂中药，它里面呢有这个三七和杜仲啊，这个是作为主药的，另外呢还有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啊，作为辅助用药的，就这么几味中药，但是它有一个炮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它有一个21天的这个水陈熬制的方法，哎，就是这么一剂中药就把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血瘀症，也就是现在的脑血管疾病，就让他很好的症状改善了。 嗯， 其实这个呢最最关键就是他先把他的血压平稳了，血压平稳的基础之上再用活血化瘀疏通脑血管的这种办法，那么这个赵匡胤的疾病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嗯，那么利用我们祖国医学文化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子哈，确实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体状况。 嗯， 那么如果大家呢也有脑血管疾病，也想感受一下的话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感受这个啊方剂。那您可以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和8886-4427来进行感受。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4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 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如果大家呢，您有脑血管疾病哈，而且对于这个祖国医学文化这个古代的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剂感兴趣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感受哈，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提到呢，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哈，心里呢一定要平和哈，这个整个的状态呢，不要老那么激愤哈，其实还是有些办法的。 对，那么高血压呢，它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个方面啊。尤其是轻症的高血压，其实我们在非药物干预的情况下，就可以让我们的血压平稳。那么我们呢，如果是中度或者重度的高血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借助心理的治疗和音乐的治疗。因为音乐呢，它是一个不是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情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音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种用音乐来表达的那种静地当中。您可以听着音乐就可以体会到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那么在这个样的情景当中，您的身心自然就会随着那个情景来放松， 就融于音乐当中。 那么融进去以后，您的这个精神放松了，那么这个时候您体内的那个升压激素的含量自然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会在这个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让您的血压来平稳。 也是一个精神转移，让您沉浸在音乐当中。 对，我呢为我们高血压病人呢精心的选了一段这个高血压的放松疗法的音乐啊，听众朋友呢可以闭着眼睛来感受一下。